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126集，李莲英便命那火车司机把火车缓缓地向前开。火车慢慢地向前动了，慈禧禁不住心头的好奇，一直喊着：“哎，动了，动了！”俯下身子仔细观察底下转动的铁轮子，突然又问道：“这什么东西这么大的力气能推动这么多轮子转呢？”李莲英也不知道，那也得回答呀，于是就答了一句：“回老佛爷，是最前面那个东西叫什么蒸汽机。”“那蒸汽机是怎么造出来的呀？它在最前面，怎么能推动后面那些轮子转呢？”慈禧真是有点太天真了。 奴才也不知道啊。” 李莲英有点不好意思。慈禧又看看别的大臣，没有人能回答他的问题。“ 莲英啊，为什么火车啊只能在铁道上面走，怎么不能在地上走啊？莲英，让着车往后退退，他能吗？” 李莲英又命令火车向后缓缓地退。慈禧还在目不转睛地看着那铁轨铁轮。“ 好啊，往前走啊，哎，往后退。” 如此这般，火车就是在这段铁轨上往前走走，再往后退退，供老佛爷玩赏。看了好一阵子，慈禧太后似乎看懂了火车是怎样动的，怎样停的，对着火车不停地点头，觉得非常放心了，这才对李莲英说：“ 莲英啊，我们上去看看。” 于是火车停下来，上面的司机和工役们都匆匆忙忙下了车，然后跪在车旁等着老佛爷登车。别人上车都用铁梯，这种方式啊，如果同样用于老佛爷，确实有些不雅。所以，李莲英啊，早就命令工匠为太后登车制作了一种特制的梯子，用一张特制的大木梯子搭在车门口，形成一个平缓的斜坡，再给板子上盖上一条黄色地毯，就形成了一个特制的木梯子。上车的时候，李大总管走在老佛爷前面，扶着他的手臂，左右两边分别有两个小太监搀扶，不费吹灰之力便上了火车。紧接着，光绪帝、隆裕皇后以及嫔妃和王公大臣随行的军队都挤上了火车。一群后妃不曾见过火车，今天坐上了，自然是喜不自胜，嘻嘻哈哈的。九门提督姜维提的兵丁挤在一个车厢里，显得得意洋洋。当慈禧太后和光绪都上了车， 那火车司机和工役们才站起来，登上火车，守在自己的岗位上，等待发车的命令。慈禧太后上了火车，她对车厢的布置装饰非常满意，总觉得自己占用两节车厢有些太奢侈，于是让李莲英和荣禄住在第二节车厢里，也好给他解解闷儿。皇帝后妃、王公大臣则相安无事。随行军队人数很多，不可能全都挤上火车，只有一小部分人上了火车，而其余的只能是步行了。慈禧休息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 莲英，去看看皇帝他们都收拾好了吗？”“ 老佛爷，万岁爷那儿早就准备好了，奴才刚才去看过了。”“ 好，那我们走吧。”“ 遵旨。” 发射的命令终于下达了，火车司机和工役们就忙起来。站台上送行的大臣以袁世凯为首跪送圣驾。火车开动了，站台上响起了欢呼声。看着火车缓缓地驶出车站，送行的人群才陆续散去。这列黄色的御用列车像条黄龙在燕赵大地上奔驰，在火车的车头前面交叉着两面杏黄大旗，中间绣着一条巨龙，张大了嘴，在他的嘴边绣着一颗大珠子。火车上坐的便是当朝真龙天子，可是真龙天子天生懦弱，这么多年来一直受到老佛爷的控制，甚至连嬉笑怒骂的权利都没有，所以说他不能算是真龙，而只能算是一个傀儡。傀儡天子还能有什么作为呢？他只能随着慈禧摆布，自己的爱恨理想都是虚无的。可是他是无可奈何呀，所以他麻木了。现在他还坐在火车上，从车窗中观赏他的国土，看着列祖列宗留下来的锦绣山河。火车开得并不快，因为是皇太后、皇上乘坐的，不求快，只求稳，所以每小时啊，才行至三四十里，但是与轿子相比，那可是天上地下。慈禧坐在宝座上，看着窗外，想着心事。忽然他的思想又回到了火车上，他总是搞不明白这火车为什么就能走，怎么想也想不出一点道理，就回过头来问李莲英：“莲英啊，你可认识这里的铁路局长吗？”“ 认识，老佛爷。”“您老人家哪不受用就告诉奴才，奴才去办。”“ 哦，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，只是这火车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，我一直弄不清楚，你去把那个铁路局长叫来，我问问他。” 这铁路局长是通过李莲英买到的官位，李莲英岂能不认识他？太后、皇上要坐火车，作为这一路段的铁路局长，他自然要跟在火车上。这会儿他正在前面机车上，这儿走走那儿看看，检查他的手下的工作。李莲英从慈禧太后的那节车厢走了过来，对着那铁路局长喊道：“ 小子，你是真有造化，老佛爷叫你去跟他说话呢。” 铁路局长吓了一大跳，心里嘀咕：“老佛爷找我，哎，什么事啊？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伺候不周到，老佛爷发怒了，找我算账呢？” 越想越害怕，于是对李莲英说：“ 总管爷，有什么地方伺候不周全，您老人家就直接吩咐，老佛爷那儿还求您老人家美言，我鼠辈之人见不了大世面，去见老佛爷就免了吧。” 李莲英听他这么说，可就笑了：“ 小子，别怕，你的伺候很周全，老佛爷非常满意，不会怪罪你的。他老人家找你不是为这事，是想问问火车的事。 是什么？火车的事？火车有什么事啊？ 就是这火车是怎么造的，怎么跑的等等，你一个铁路局长难道不知道吗？说着拉着铁路局长就走。这铁路局长家里是财主，只有钱，但是学识少得可怜啊。他虽然是铁路局长，只知道利用职权营私舞弊，把自己捐官所花的银子往回赚，哪里管他火车是怎么造出来的，他怎么跑起来又是怎么停的，这不是他的职权范围。所以一听太后要问这些东西，就连连推辞。但是李莲英拉住他不放，他总觉得他虽然是捐钱捐的官，但是像这么简单的问题总该知道一二吧，所以就死拽着不放，硬是拉到慈禧太后的车厢里来。见了慈禧太后，铁路局长诚惶诚恐的跪倒在地。老佛爷看他颤颤兢兢的样子，说道：“你站着说话吧。”“ 谢老佛爷恩准。” 铁路局长颤颤巍巍站起来，心里是忐忑不安，只好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稳定情绪。我问你，究竟是什么东西让这么长的火车动起来呀？ 回老佛爷，是车上的司机工艺们把火车开动的。 李莲英听他这么回答觉得好笑，但他毕竟是自己推荐的人，真希望他别给自己丢人，赶忙插嘴说：“这个老佛爷知道，他老人家问你那火车是怎么动的，谁有那么大的力气推着他跑啊？”“ 啊，火车不是被推着走的，是最前面的车头拉着后面的车厢走的。” 慈禧太后又接着问：“车头上有什么东西有那么大力气啊？”“ 回老佛爷，那车头就是一个大蒸汽轮机，里面装着一个锅炉，装着水，用火烧，一直把水烧成水蒸气，再把那气喷出来，推动外面的轮子，这轮子一转，火车就走起来了。” 铁路局长讲得津津有味，其实呢，他本来也不知道这火车是怎么跑起来，就是因为今天皇太后和万岁爷要坐火车，他就只好来压车，闲得无聊，就在车头里面转悠，看到用锅炉烧水很是奇怪，就问旁边的工艺：“火车要烧那么多水干什么？”那工艺告诉了他火车工作的原理，这会儿就在老佛爷面前派上了用场。老佛爷有点不相信，又问道：“那气儿就那么大力气能推动火车走吗？”“ 小的说的句句事实，前面确有锅炉，还生着炭火呢。李大总管刚才到前面去了，他也看见了。” 慈禧太后看了看李莲英，接着又问：“那火车是怎样停下来的呢？”“ 小的每到停车时，就有六七个人从车上跑下来，跑到最后一个车厢里，用力抓住一个轮盘，一起用力拽住，这火车就停下来。”“ 那车头在前面把车头停住了，那后面不就停住了？为什么还要在后面拽什么轮盘呢？”这下呀，可把这铁路局长给难住了，想了好大一会儿，这才说：“ 回禀老佛爷，那火车跑起来惯性很大，而且铁轨那么光滑，要想停下来可不容易， 所以停车的时候，得这个前面和后面同时刹车，这才能安全停下来。 慈禧太后好像听懂了，又好像没听懂，看那铁路局长讲得那么认真，也就点了点头，接着又说，这火车为什么不能在地上走，只能在铁道上走啊？对于火车，他好像有问不完的问题。 这火车那么重，用的又全都是铁轮子，就一个铁轮子能把地面压下去深深的坑，再加上车厢等，在土地上保准一压一个坑，那是走不动的。 铁路局长的表情越来越自然了，也不像刚才那么怯生。慈禧太后听他说的似乎有些道理，又点了点头，便觉得有些困了，就对铁路局长说， 你去吧。那铁路局长如释重负，悄悄退了出去。 慈禧对李莲英说， 这个铁路局长啊，还真有点见识，瞧他讲的头头是道。 哎，是是，老佛爷，这也是应该的，作为铁路局长连这些都不懂，那怎么成啊？ 李莲英为这个铁路局长感到十分的骄傲。慈禧太后得到了关于火车的许多知识，坐在火车上也放心多了。以前她也坐过火车，但总觉得不太保险，现在总算踏实多了，于是又操起了水烟袋。李莲英急忙给她装烟点纸引子，慈禧抽起水烟，李莲英便没有事了，然后就溜到前面的机车上找那个铁路局长。没等铁路局长开口，他便说道， 沈行啊，几年不见，出息多了，说话也顺溜了。 谢总管爷夸奖，没有总管爷就没有小的今日，如有机会，小的一定登门拜访。 你说的真不错，老佛爷还在夸你呢， 全托总管爷的福。 正说话间，火车突然放慢速度，李莲英问铁路局长， 这车怎么慢下来？ 啊，可能快到保定要进站了，车要走慢点。 李莲英听说快到保定了，便急匆匆回到慈禧的车厢说， 老佛爷，快到保定了。 哦，这么快就到保定了，听说要比平时慢得多呢。 汽笛一声长鸣，火车驶入了保定火车站。保定是当时直隶省省府所在地，总督衙门就设在这里。直隶总督袁世凯因前天南行接驾，当时还没有回到保定，所以皇太后皇上到保定的时候，由保定的其他官员率兵列队迎接，把皇太后等迎入保定行宫。慈禧太后在保定停留数日，一边派庆王奕匡回京准备接驾，一边频频地召见大臣，询问各地方和京中的情况。11月28日，从保定行宫起銮，坐上了那列呼啸的火车，直向京师而来。快到京师了，得收拾收拾了。李莲英便清点一下从西安开封带回来的香笼，然后把清单呈给了慈禧太后，让她老人家过目。这些香笼可都是无价之宝，想当初出逃的时候两手空空，现在回来满满当当，这不都是白赚的吗？所以这可是命根子。为了保险，李莲英派他的干儿子李成武专门看管这些东西，这回可真是满载而归。慈禧太后看到这清单，想想那些珍宝，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。喜悦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火车马上要到北京了，他马上就要到家了。 再说庆亲王，奉了老佛爷之命回京准备接驾。他回到京师以后，马不停蹄为接驾的事情奔波。他决定要把全城的王公百官、附身、贫民、军队等全都用上，以盛大的场面迎接皇太后和皇帝的归来，不能让太后失望。所以指示各级官员积极配合安排，并且把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接驾绘成图贴，安排得极其细致。由卢沟桥到丰台，安排姜维提带走护驾余下的九门提督所辖的兵队，在沿途一批一批的跪地迎接。从丰台到正阳门，由步兵分段跪接。永定门内以东至大桥，由贝勒、贝子、公爵、翰林院等各分一段跪接圣驾。永定门内以西到天桥，有贝勒、贝子、公爵、户部、兵部、工部四部和督察院、大理寺等各分一段跪接圣驾。各个阶层的绅士排列于石桥的北面，候补官员排列于天桥之北，平民百姓排列在东西诸市口以北。这种安排可以说是面面俱到，疏而不漏，可得给庆亲王记上一大功。光绪27年11月28日正午12点，御用列车载着大清帝国的圣母和天子，拉着汽笛开进了永定门车站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谢良辰楼，我心